黄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泥巴公社7月清凉家装节破冰低价，全房家电7元购，装修即送家财险，新房、老房、二手房，装修就上天猫找泥巴公社，让您清凉过夏天。热线咨询400-818-6161。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959资讯快报。 为了丰富人大代表知识，增强人大代表素质，提高人大代表的履职能力和水平，7月7日，涿州市林家屯镇召开了人大代表培训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爱军出席本次培训会，会议集中学习了涿州市8届人大常委会精神和代表法，号召全体人大代表要牢固树立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思想，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履行法定义务，真正发挥好代表的作用。近日，涿州市农业局组织9名技术人员深入富平县开展农业技术扶贫培训，以实际行动落实市委市政府扶贫攻坚的决策部署。此次活动，农业局农技人员对富平农民开展种养殖技术等培训，旨在提高农民种养水平，增加农民收入，变书写为造写，从而提高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增加贫困农民收入。7月7日，涿州市白尺干镇大竹架村党支部组织党员和村民代表到易县狼牙山吴勇市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缅怀革命先烈，继承先烈遗址。随后，大家登上了狼牙山革命烈士纪念塔，并参观了狼牙山吴勇市纪念馆，深入了解狼牙山战斗的历史背景，感同身受那段永载史册、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我是思源，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1520-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只会傻傻地看着天上的星星，你就是那么纯净。 北京时间的17:10，欢迎来到今天的先偷客栈，各位好吗？我是貂蝉啊。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唐鸿飞的《小镇姑娘》，你有仔细听歌词吗？对啊，之前看过一个帖子啊，说是华语歌，最不能理解的100首歌的歌词，这首歌就已经上榜了。歌词这样说的，说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你都害羞的不敢抬头，只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就是那么的纯净。你不是害羞的不敢抬头吗？为什么还会看着天上的星星呢？难道星星在地下吗？是那个动物的星星吗？还是天上的星星啊？OK， 开个玩笑啊。今天小孩推了一篇文章啊，是说，不会游泳的你被人推下水是种什么感觉？天气这么热啊，说最想念的地方肯定就是一个是游泳池，一个就是水上乐园，对吧？对啊，天气这么热，想到在水里面泡一下，凉快，对，心情也好。说啊，不会游泳的你被人推下水是一种什么感觉？貂蝉从小是在水边长大的，因为家里离湖很近，但是20多年了，貂蝉一直没有学会游泳。小的时候啊，我记得我爸爸还要教我游泳啊，还学过几次，但是一直都没有学会，总觉得呀，这个人是飘不起来的，会沉底儿，然后就会淹着我，然后呢也喝了不少水，也练了很多次，但一直都没有成功过。但不知道你听众朋友们会不会游泳呢？有没有说这种不会游泳被人推下水的经历呢？来告诉貂蝉。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了偷，客栈的客栈。 自己的悲剧演完，通过玻璃窗看见你的泪满面，这都依然都这样。听说现在你成了大精灵，前途好比闪亮的星星，只希望这所有能够让你欢喜，我才能放心到啊。 小二的这篇文章啊，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啊。有一位叫大奇迹的朋友说不会游泳，第一次学游泳是被人推下水的，还是曾经的男朋友，结果腿受伤了。我想知道你之后的反应，没有打你的男朋友啊。啊，还有一个叫晒得黑黑的，他说不会游泳一直是我心中的痛。你应该跟貂蝉一样，好像学不会。这游泳有很多种啊，仰泳啊，蛙泳啊，蝶泳啊，自由泳啊，等等等，有很多种。其实这个最简单的狗刨，我也一直没有学会。还有啊，说群，他说第一次会游的方式就是狗刨式，到现在也不会标准式的游泳方式。你会就不错了，像我们这些不会的人怎么办呀？谁来教教我们呀？还有一个叫季春华，他说刚买好泳圈泳衣，准备去学游泳，可是怕教练把我推下水，会狗刨就行。这都是教练之前说的话，而之后呢，就会对你严格要求了，必须把这个游泳要好好的学会。这个坤他是刚刚留言的，他说小二这也太巧了，刚刚报了名的游泳班，准备跟我大儿子去学游泳了，说袖子爸爸只会在泳池自己游，根本不会理会我们娘俩会不会游泳。对，其实这个我觉得很多男性朋友啊，他们学游泳我觉得好像比女的会要快很多呀。但是一直都不知道为什么学不会这个游泳。今天啊，小二这篇文章之后呢，我也在办公室问了我的同事，我说你会游泳吗？他说不会，我想学很多年了，一直都没有学会。其实会不会游泳没有关系啊。那么貂蝉继续呢，会大家介绍几个好玩的水上乐园。其实水上乐园不会游泳就没有关系啊，水都是很浅的，对吧？ OK， 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啊，我们该进广告了。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

欢迎回来，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随着气温的升高啊，这个很多朋友喜欢出去避暑啊，去一些避暑山庄里面去避暑，而呢去这个一些水上乐园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啊，北京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能找到一个很大而且很好玩的这个水上乐园真的是太难了哈。那么今天呢，貂蝉给大家整理了很多北京水上乐园的游玩攻略哈，很多种玩法，也可以你可以去选择，可以在周末带上宝宝或者带上朋友们一起去玩一玩。水立方溪水乐园大家都应该知道了啊，在水立方国家体育馆。水立方呢是亚洲最大最先进的这个水上乐园了。水立方溪水乐园呢位于国家体育馆中心的水立方内，是目前亚洲规模最大也是这个设施最先进舒适度最佳的室内溪水乐园，被称为啊奥运场馆赛后运营的典范。乐园通过大胆的文化创意，将水立方内部的部分面积划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室内溪水乐园，为市民提供丰富的文化休闲与游乐消费广泛结合的产品与服务。水立方溪水乐园拥有世界上顶尖的水上滑道和完美的梦幻海洋世界。哇，一听这个梦幻海洋世界主题，可以想象一下自己是一个美人鱼。它的另外一个设计最大亮点是全年智能控温系统。乐园共计20余各式各样的滑道，供游客完美体验水上乐园的惊险刺激和欢乐。其中啊，这个深海龙卷风、翻江倒海、急速暗涌、海底穿梭，将为游客带来畅爽的水上乐园之旅啊。动感强劲的水魔方音乐大舞台，伴随着流光溢彩的舞美灯光，激情澎湃的潮流音乐与疯狂海啸的造型完美结合啊，将溪水乐园的乐趣提升到了极致。而且呢，这个溪水乐园呢，它是需要门票的，但是不是很贵啊，有时间的话带着你的朋友带着你的宝宝去玩一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可以放松一下。接下来的这一个呢是郁金香摩瑞水上水世界北方夏威夷，它是北京最丰富的室内水上乐园，面积在35000平米。园内呢集娱乐休闲和养生为一体，丰富时尚动感惊险。它拥有北京最炫的水幕电影，国内最高的室内水滑梯，听着不错哈，可以去玩一玩。身临其境的大海仿真冲浪，惊险刺激的漩涡池探险漂流河，还有这个体验失重的浪摆滑梯，卡通智能儿童溪水池以及儿童溪水城堡，还有这个缓解疲劳的石板浴，20多种全方位的 SPA 水疗，男女啊这个宾客的桑拿洗浴等很多很多啊，说有限空间无限享受。而且这个水世界还可以享受坐式气泡浴、鞋底脚行水柱按摩浴，还有很多很多哈，可以说是这个脚底健康的步道的气泡浴、涌泉浴，乐无穷。那么这个地址呢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纬路金盏郁金香花园，可以自驾呀，去坐乘车呀，其实都可以。地址呢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纬路金盏郁花园郁金香花园，这个是需要门票，但是这个门票费用呢较水立方稍微便宜那么一点点。而且周一到周五呢都是下午才营业，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10点，而且呢它晚上是有夜场的，在6点到10点之间是属于夜场的。有机会的话不妨可以去玩一玩哈。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去过水上乐园玩的话，来给貂蝉留言，来告诉貂蝉你去的是哪家水上乐园，有哪些好玩的项目呢？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把自由交给自己。 好音乐959，我所在 摔倒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水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这一首歌来自羽泉的《狂流》哈，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刚才啊，一位朋友说凤飞，他说貂蝉的声音真好听，嗯，谢谢。他说我会游泳，而且游得很好呢，嗯，你能把貂蝉教会吗？这这么多年了啊，就是我特别希望有一天我穿上特别好看的泳衣，然后在这个泳池里头，然后促身一跃，然后甩头发从水里出来那种感觉，嗯，一直都没有实现哈。如果有会游泳的听众哈，而且游特别好的话，嗯，来告诉貂蝉，有机会的话，貂蝉去找你学游泳好不好？好，开个玩笑啊，这首歌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那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北京的水上乐园哈，你有去过哪个水上乐园去玩吗？或者这个乐园好不好玩，有哪些项目是好玩的呢？来告诉貂蝉。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啊，貂蝉在客栈里面等你。嗯，继续的这个水上乐园呢叫欢乐水魔方，中国人自己的水上乐园叫欢乐水魔方。我想这个应该朋友们都应该不陌生了哈。这个北京欢乐水魔方的溪水乐园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小屯路，占地呢有500亩地，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游乐设施最先进、设备数量最多的顶级水上主题乐园。嗯，乐园将中国传统建筑风情与高科技水上游乐项目相融合，将美国式的现代惊险水上娱乐与欧洲的古典健康的水疗理念相结合，建成首个中国人自己的水上乐园。嗯，可以说是中西合璧了嘛，优势互补。而且呢，它这个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哈，不是全中国最大。而且呢，它的水上项目也很多呀，而且有这个美国的水上娱乐与欧洲的古典健康相结合，嗯，中西合璧，优势互补。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玩一玩，在丰台区小屯路，无论是离大兴还是离房山都不是很远啊。如果在周末的话，有机会的话，带着宝宝，带着朋友们一起去玩一玩，娱乐一下嘛，来缓解这一周的工作压力。说这个水魔方啊，园内的游乐项目适合各个年龄层的游客，无论是小孩子呀，还是20-30岁的年轻朋友啊，还是40-50岁带宝宝们去的爸爸妈妈们都可以去玩。说设计非常的用心，乐园精心挑选世界范围内最受欢迎热捧的水上游乐项目，共设15个大项，50余条各式滑道，其中最高的狂怒龙卷风滑道、亚洲首台风暴谷滑道，更将为游客带来前所未见的超凡感官体验啊！园内还有餐饮、度假等配套设施，使游客在激情一天啊度过完美轻松的一天。那么这个地址呢是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小屯路11号水魔方水上乐园。嗯，票价呢大概是在200多块钱左右，嗯，其实不是很贵了哈。这么好的设施，而且中西合璧，又能有健康，而且又刺激又冒险，嗯，有机会的话貂蝉要去玩一玩啊。那这时间呢，如果你有去过一些好玩的水上乐园，或者你去过的北京的水上乐园有哪些好玩的项目呢，来告诉貂蝉。貂蝉会在第一时间的告诉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也去玩一玩呗。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张惠妹的一个人跳舞。 思绪整夜反复，暗夜思念未不停也不住，寻找一个去处，回头也只是一段迷雾。你早已经切断了这条暗的线路，我却傻傻的

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来自李健的啊，非常唯美的一首歌曲《风吹麦浪》。秋天呀、一个收获的季节。其实，每到夏天啊，天气这么热的时候，就会想，秋天什么时候来呀？冬天什么时候来呀？对吧？而到了冬天的时候就冷嘛，对吧？穿的左一层右一层的，需要穿毛衣、穿秋裤、穿绒裤、穿棉裤，还需要穿羽绒服等等等等，觉得哎呀，穿的好多好麻烦啊，就会想春天什么时候来呀？夏天什么时候来呀？对啊，我觉得其实人生也是这样子嘛，就是需要有盼头。就是现在已经在下班路上了，我们都会想着明天又会是美好的一天，对不对？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这里是仙偷客栈，我们接着来说水上乐园啊。谢岛城是海景水上乐园，尽享热带海滨风情。谢岛城是海景水上乐园，是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坐落在北京朝阳区机场辅路谢岛度假村内。国内浓缩热带海滨风情，建有大型的人造海浪池，广阔的沙滩，还有椰树环抱，阳伞林立，是夏日休闲避暑想就近享受海景的绝佳去处啊。不同的是啊，这个谢岛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呢是在室外的，它是 完全都是由人造的海滨浴场，就是说可以，如果没有时间去三亚呀、出国去玩啊，可以来到这个蟹岛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来感受一下吧，对，感受一下这个海景的，乐趣哈。说进入海景水上乐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广阔的沙滩、清澈的海水，游客可以潜入大海享受刺激的冲浪，或者躺在沙滩上享受阳光的沐浴，也可以在沙滩上打打沙滩排球、踢踢沙滩足球等等哈。沙滩一角还特地设置了沙滩自助烧烤区和沙滩水吧，在广场上也有日式烧烤，还能看到海景乐队的现场演出，而且周末呀还有各种精彩的节目现场表演啊。要是室外玩累了，哪怕就是太阳太晒的话，也可以去室内的沙滩木屋里休息。说屋内呀、的设施齐全，还可以看 VCD、 打打麻将等等的哈，还有高架水滑梯、升空气球、成人捉鱼池、儿童捉鱼池、水车等娱乐设施。有室内也有室外哈。那么这个地址呢，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蟹岛路一号，在首都机场辅路中段南侧。虽然说有一点远哈，但是为了玩嘛，没关系。有时间的话，可以在周末带上你的宝宝，带上你的朋友一起去玩一玩，来释放一下你这一周的这个工作的压力呀、等等等等的哈。好啊，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客栈该关门啦。希望你这一天的疲倦啊，都在下班的路上烟消云散。最后来听到这一首汪峰的《北京北京》，用一首北京很浓的哈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线头客栈哈。我是貂蝉，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在这里失去北京。